教育部课审大会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审议12年国教社会领域新课纲。在高中历史课纲草案方面，把中国史放在东亚史的脉络下讨论，引起外界去中国化的质疑。根据教育部资料，现行课纲与12年国教新课纲相比，历史现行课纲的必修学分为8学分，12年国教新课纲历史学分缩减到6学分，另可选修。两者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现行课纲的编排方式为朝代编年史，共计4册，台湾史1册，中国史与世界史合占3册。12年国教新课纲以主题式单元编排，分成台湾、东亚与世界3个分域，各2学分。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院课程及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洪永善今天指出，12年国教新课纲以台湾、东亚及世界3个分域，主要希望历史学习不再分为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期盼学生以关联性学习历史。网友今天在 PTT 上爆料，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计算成绩出包，已知他的朋友录取校系往下掉了10个志愿，必须申请复查以及后续的各项行政手续，很不公平。分发会今天澄清，经过调查 PTT 上的po 文为网友自行篡改成绩，已经向警察局备案，不排除提告。po 文者指出，他的朋友国文考82.8分，英文63分，数学乙84分，历史88分，公民84.8分，经加权后为475.5分。但是分发会主任黄信富今天指出，查证之后确认，这名考生的英文真实成绩为56分，不是63分，历史85.5分，不是88分，经加权后分数为462.5分。的确没有达到录取门槛，而且这位考生只对数乙成绩结果存有疑虑，申请了复查，没有提出分发结果疑义。 PTT 上的 po 文纯粹是他的朋友自行篡改，分发会认为此风不可长，将与教育部还有教练会讨论要不要提告，希望能够警惕 po 文者不甘篡改东西胡乱造谣。宜兰县礁溪乡五峰旗瀑布今天中午12点左右落石砸伤了游客，警消单位接到报案，前往现场发现2名都是20岁的美国籍游客，在戏水的时候给意外掉落的石块砸伤，女子头部挫伤，男子手部擦伤，2人意识清楚，由救护车送医治疗，没有大碍。现场游客描述，听到山顶上传出巨大声响，大小落石就突然砸下。受伤的美籍女子告诉警方，她和朋友1号来到台湾找朋友玩，预计12号离开台湾，伤势无碍，只是吓了好一大跳。日本群马县一架救难直升机今天上午起飞之后不久失联，机上共有9人，群马县警方正在确认详细情况。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这架救难直升机上午9点15分起飞，前往长野县与群马县交界的登山路线视察，原定10点45分返回机场，但是却失联了。日本气象厅观测，群马县草津町附近上午晴时多云，平均风速都是每秒0.4公尺的微风。直升机没有发出求救讯号，防卫省和消防厅正合力搜救。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4点，来到10983点，成交金额123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98点，跌幅1.32%，2230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5点，跌幅1.09%，227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点，27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点，875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0点，跌幅1.05%，283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6点，跌幅1.4%，328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5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9分，成交金额4亿9000万美元。日元110.94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464美元。 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苗栗县花莲县和宜兰县，黄色灯号桃园市、台东县和金门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柯志堂已经登场。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要送你妈妈咪呀的周边商品哦。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时间来到下午的2:07，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 Friday， 又到了星期五啦。快乐的星期五，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华人女单，今天广播女神呢，因为有其他的工作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两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会在这里陪伴着你。当然一开始呢，就要为你送上这个礼拜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一直都会来信的光的来信，哥哥妹妹限时专送。如果呢你是喜欢追韩剧，你有看过《机智牢房生活》的话，一定会对里面饰演这个毒虫的小迷糊的演员李奎炯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吧。他呢在韩国有演过不少的话剧、音乐剧，那就在下个礼拜8月17到19，他将要来到台湾演出韩国的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你想要知道实力派演员李奎炯是如何扮演小说家金海镇吗？想要看他如何从小迷糊完美的演技大变身吗？那你就千万不要错过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在这个礼拜呢，同时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 Facebook 上面呢，你也可以参加《光的来信》的限时专送赠奖活动，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光的来信》提供的韩国限量化妆包。8月17到19，也邀请大家一起去台中的国家歌剧院，一起看看这一部原创的音乐剧哦。今天的问题是，请问在韩剧《机智牢房生活》里面饰演小迷糊的李奎炯，8月17到19将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什么音乐剧呢？答案非常的简单，现在呢你就可以在脸书上面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上面留下你的答案，就有机会可以得到限量化妆包哦。 问自己没有你 行不行，前未经历看爱情，残酷的放大所有爱的原因。遇见你之后爱上你，然后很透明，原来爱是回不去的旅行。亲爱的，让我 深夜里的捷运站怎么会飘着雨呢？捷运站没有屋顶吗？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黄义达《显微镜下的爱情》。2:1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 Friday 星期五，就是要请大家来想想，诶，这个礼拜回顾一下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你现在就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的官方 APP， 在上面跟我分享一下，跟所有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周大事吧。这个礼拜我的一周大事呢，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的喜帖出来了，所以这个礼拜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去寄喜帖，然后还有我去分送我的喜帖给我的朋友们。你呢？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告诉我吧。 他什么都不说，看电视的画面他无声闪动，看街上的行人跟我擦肩而过，整个世界太冷漠，我没有力气再往前走。看你紧闭的嘴唇，他什么都不说，看你飘忽的眼神，他无情的闪躲。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写下来，告诉我你的一周大事。红咖喱的一周大事，他去台东的部落 long stay 四天不算 long stay 吧，对不对？ long stay 不是要几个月才算 long stay。 好，去台东的部落短居了四天的红咖喱。 看沉默的电话，他什么都不说。看电视的画面，他无声的闪动。看街上的行人跟我擦肩而过，整个世界太冷漠，我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什么都不说，看你飘忽的眼神，看无情的闪躲，看你和我的回忆跟我擦肩而过，你的改变太冷漠，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告诉我。 Arthur 的一周大事，之前公司怕亏损保留下来的奖金今天补发下来了，拿钱就是快乐。彩杰的一周大事呢，今天离开了15年的公司，哇哦，准备要休息一下，再进行人生的下一步哦。 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你是要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一周大事。你现在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除了呢在飞碟联播网听到我的声音之外呢，也欢迎你可以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我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帮我按赞啊、留言啊、私讯给我啊，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了。也欢迎你就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官方的 APP 在线上告诉我你的一周大事，让我们进行一段完美的互动。 陌生快速的解冻，热情全部都充公，这一刻越战越勇，快跟我一块起哄，要感受疾风雷兽，不管他英雄不英雄，水土不服言语不同，也要完美的互动。这一次见面照我的规矩，千万别安静，你没兴趣我不相信，我听不见你却能感受你的压抑。 海底的一周大事，带小孩回了娘家疯一个礼拜，玩到我妈说四个儿女十个孙实在是太热闹了。哇，我天啊，四个儿女十个孙挤在板桥，板桥家几坪啊，感觉超级大。 这一次见面照我的规矩，千万别安静，你没兴趣我不相信，我听不见你却能感受你的压抑。 Come on everybody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for。 意义的一周大事。开车三峡内湖上班，通勤终于找到了第一位的共乘车友，单趟我收他50块钱，哇，恭喜恭喜！说到共乘，让我想到我的高中的时候，就我家对门的邻居，然后呢，他也跟我念同一所的学校，这样子，所以呢，就因为我们年纪有差嘛，所以我反正我之前就是没有共乘，可是到高二、高三那一两年，然后呢，他的爸爸非常热心，就想说啊，反正就同一路，然后就可以一起在我们上学，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对他们家感到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迟到大王，然后就变成每天就是对门的弟弟都会在等我，然后在车上等我。然后其实我们都有那个迟到限制嘛，就是如果迟到的话，你会被罚钱啊，或者你要被罚做什么事情啊等等之类的。我好像都要常害人家迟到，觉得很难过。所以共乘很环保，超棒的。也希望就是如果呢，就是你要共乘的话，真的是要找到准时的车友。好沟通、好相处的车友才行。说到了上班上学迟到，饮水思源的一周大事就是睡过头了，是主管打家里的电话来叫醒我，8点半要上班，我那天11点才到公司，太可怕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在飞碟电台做节目，然后是现场节目，所以三不五时也会做到这样的噩梦，很可怕。现场节目开始了，然后我才刚醒来，是惊醒，就啊，怎么办？开天窗啦！晴怡的一周大事是明天要去拉拉熊的见面会，好开心啊！无论大小事，都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一周大事，小事也是乐事，欢迎你一起留言。 大宇的一周大事是抢到了娃娃魏如萱怀孕期间限定演唱会的票。Amy 的一周大事是难过的，她跟摆地摊的阿公阿嬷买嫩竹笋，三只迷你笋，卖我300块，被骗了，哭哭。可是你一听到价钱的时候，不是说啊这么贵，那我不要。对，应该可以跟他说不要吧，对不对？又不像是水果，人家就是已经切好才跟你讲切，说哦我已经切了，你就要买哦。嫩竹笋应该就是哦，那就放回去，应该可以吧。云真的一周大事做了皮绳项链，修好了我的精油链，现在的生活是暗香浮动。哇，怎么感觉好有画面啊。有人的儿子上幼稚园啦，一周大事儿子上幼稚园啦。开心的事情一周大事，因为这个礼拜有父亲节嘛，爸爸父亲节，在父亲节的时候被一位准爸爸求婚啦。 待てね。 劲歌金曲。 2018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莉安娜。葛莱美奖入围肯定，甜翻90国 iTunes 排行冠军。全球180亿次串流点听记录。尼基米娜、流行天王飞董，神级组合联手，再次翻转全球排行。流行天后雅莉安娜最新大碟《甜到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环东大道10分钟，轻快返家，美丽庄园，大基地，大视野，丰富会馆。努力工作，回家享受东区好生活。内科南软新精英，新复发，祝你成家。南港后花园自备50万起买2+1房，新复发庄园2880-6888，美丽落成，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 在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有人的一周大事文英说呢，明天的一周大事就是要去抢票了，抢谁？就是抢桃子姐11月的演唱会门票。 爱在身上穿了又脱，雨在心上来了又走，心情忽明忽暗，心跳忽狂忽慢，爱情坚持绝不伪装。 同分的一周大事去了露营，出路跟好朋友露营去。最近露营好流行哦，但是呢，就是还是要小心跟就是看那个露营的场地设施如何。有些人露营呢是很客难式的，就是传统的露营；有些呢现在露营区是很网美式的，所以如果你跟错团，就是我想要去网美的，就是漂亮拍拍照，然后其实那个里面生活一应俱全，还可以上网打卡之类的。结果你去到传统式营区，哦，那真的是痛不欲生啊，生不如死啊。 雨在心上来了又走，心情忽明忽暗，心跳忽狂忽慢，爱情坚持绝不伪装。哇哦，我知道我不够漂亮，美丽不该放在脸上，单人床上心更宽敞，还浮浮浅浅又何必来爱我。我知道我不够漂亮，没有爱情不会怎样，回家路上风景更长，还欣赏我要有独特的眼光，欣赏我要有独特的眼光。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Web 的一周大事，周末回了台南去跑安平星光马拉松，大吃大喝，然后破了近一年半的Personal worst 啊！你居然有记录最差记录啊！破了最差记录，我天啊！在 App 上面可以看到大家的一周大事，有些人的大事呢，真的就是小事变乐事，就有值得期待的事情，然后有想要抢票的事情，有可以去见偶像的心情，有人是吃了好东西，或是期待要吃无菜单料理等等的。有人的一周大事就是那个大事，真是传统意义上面的大事，而且一周不止发生了一个，它发生了三个。贺宇的一周大事，换了车，换了工作。老婆怀孕了。另的一周大事，这个礼拜终于要把日本打工度假的履历书写完，拖延病好严重哦，重症患者就是我。Titi 呢，在这个礼拜的一周大事是写完了马克信箱的信，寄出，好期待被念到的那一天。另外的Link呢，他的一周大事，他买了欧游点点点。 哇，妞妞这个礼拜一周大事很大哦，是要跟未婚夫的一家人下台南去摘龙眼，顺便让其他的亲戚看看我本人。哇！明天呢是农历七月一号鬼门开，我没记错的话，那么慧慧的一周大事是要在鬼门开的这一天扮富江，是 cosplay 吗？然后去伊藤润二的鬼屋。哇！哇哦！ 为了你，屏东到台北六个小时的客运。在你还没出现之前，墙上不了糖，我撞见你西北猴王戏的模样，我深深着迷，让你想犯罪的模样， 刺在身上的每一个图案，眼花缭乱却吸引我的性感，嘴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散发出邪恶危险的安全感， 爱上你如果是个错，我马上给自己几个大过，希望被你身上拿到铁链扣住，黑色色的嘴唇让我起了气吐， 为你开始听 rock and roll， 大肚刷裤穿丁字裤，戴上墨镜在北京生皮裤，我认真告诉你，我早已爱上你的 style。 哈哈哈， 你的发色超酷，像那飞向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中的猎人。那身上的香味像我奶奶吃的槟榔叶，若你不觉得讨厌，欢迎来到我房间。 这个礼拜也发生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在飞的联盟的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晴轩的一周大事。因为太穷了，所以我主动兑了全家人的发票，结果中了4000元，太快乐了吧。 非常安静，说心说不到的屏东家乡，有人会好奇你，会害怕你，有部落帅哥吹着口哨招呼你，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太阳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靠近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心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直接力的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山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一起钉在树上吸引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吃我这个槟榔叶。但我的线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怕我变成了我的猎物。 的马车超酷，像那飞上山谷的飞鼠。你那过人的眼神，我憋着看到上头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鸟吃的槟榔叶。 在这边也要恭喜陈宇，陈宇的一周大事感觉也是超级大事。今天呢，就是现在 right now 克服了一个困扰很久，然后也必须一定要解决的工作单。这个工作单呢，数量要生产超过50万个单位。但是他解决了，太棒了。因为呢，这个礼拜有八八节，所以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的一周大事，也许会跟八八节有关系啊，包括像是第一次当爸爸的，或是第一次收到这种儿女写的画的父亲节卡片的礼物的。GJ 的第一周大事不是第一周，这一周大事就是老公收到了第一封女儿，因为女儿上幼儿园了，幼儿园小班的女儿所做的父亲节卡片。一周大事都是赚钱啦，允允也是中发票1000元，开心。还有谁是赚钱了？哦，这个一周大事我觉得蛮酷的。玉成的一周大事是因为捡到了一只手机，然后呢他就还给失主，失主包了5000块的红包。一周大事买了一只很想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投影机，开始要向家庭剧院砸钱迈进了。还有很多人的一周大事准备要去日本啊，去韩国啊，去哪里哪里旅行啊。 露营啊、玩水啊等等的，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注意安全啊。 乐坛核弹级新人 Ozzy， 全面攻占排行榜夏日派对神曲 We Out Here。 我知道你很享受，房间偷偷练了舞跳来，看着别的那边还说了 Hey that's right， 把你知道所有的舞都秀出来 All right， 随着地平的流动把这个舞池给展开，不错现场在场有 feel 的人都不动起来，主要是 I can't go like one two three four， I feel so good so good right now，飞天摩托喝着激情喊 No， I feel so good so good right now， yeah， 整个 squad 一起跳起来， Summer summer we out here， we out here， we out here。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 滤网有效滤菌 PM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o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op。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鲁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鲁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Hello， 我是周慧 UFO Star 聊天室，要找我去聊天喽。好，那我们就来聊聊那些不被遗忘的时光吧。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上线喽。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重视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电影。 Why you still trying to hit me up? We can barely hold just a conversation. Same shit's overplayed. Round, round, here we go. Sending ovations. On and on we go. Yes, on and on. Lost hope. Who I got you feeling this type of way? You mess me up, drive me down. Got some shit to say.Just come on. about it, said you was alone. Yeah. As is your Mustang. Yeah, riding through the city and I thought about you. How can I go on when I'm here without you? Every song I wrote, it was all about you. And girl,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know we had different views. Now we back on everyday shit. I don't call back cause you never say shit. Typical rotation. You and I had to face it. I was trying to be the one like Neo. Action Rio, stacking C-notes. Ain't no B-sides, ain't no B-rolls. Now there's no more 4 a.m. conversation. You calling, nobody listen. Sick of long distance, but tell me when do we get so distant? You say you broke it on the inside, so you going outside just to find a new God. Okay. Oh, no, no, we go, it's on, no, no. Oh, no, no, we go, it's on, no, no, no, no. Ooh, I got you feeling some type of way. You mess me up, drive me down, got some shit to say. 10-4, I figure you bet, okay. I'm about to call it, cause I know I won't be you the same. Just go on.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认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国际 HiEn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暑假青涩夏日恋情的最佳爱情配乐 Joanna 王若琳2018全新英文创作专辑 Modern Tragedy 摩登悲剧，首播推荐 Sabina 不要再结婚了 Sony Music。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甩板，蹲下去。 Two more。 伸手让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tha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今天邀请国民党立委许淑华、陈宜明合组北部发言人团，国民党高雄市议员参选人陈若翠出任南部发言人。韩国瑜说，这个组合有在地的，有中央的，也有跨区的，有男性也有女性，希望打破距离，超越年龄层，让选民更了解他的政策。韩国瑜强调，宁愿干净选输，也不要肮脏胜选，呼吁对手陈其迈共同以理念论述打场高贵选战。陈其迈不设竞选总部，他也不设，陈其迈不插竞选旗帜，他也不插，未来也没有竞选组织架构，没有后援会，不找竞选总干事，只有这几位发言人，大家如果认同他的理念就投给他，不认同的就投给陈其迈。希望陈其迈阵营不要像电文派一样，只要他抛出任何政策就扭曲攻击电一下，他会约束自己的发言人，希望陈其迈也比照办理。现任彰化县文化局长、演出电影《不能没有你》的导演陈文彬确定接受民进党征召，参选彰化县和美镇长。陈文彬今天在个人脸书贴文，下星期就会辞去文化局长，全力投入选战。和美镇人口排名彰化县第3，向来蓝天大于绿地，民进党以往几乎都不提名，支持无党籍人士对抗国民党，所以这次找寻镇长参选人的过程艰辛，加上现任镇长阮厚觉实力坚强，也让民进党迟迟推不出人选，直到誓师大会前一刻才敲定由陈文彬披上战袍。 国民党籍的阮厚觉指出，民主时代的政党政治，对手政党推出人选很自然，他以平常心看待。无党籍台南市长参选人盔基弗莱爹林益峰再出招，官方粉丝团今天中午发布讯息，计划推出全国首创大型户外国际动漫摇滚 DJ 音乐节，只要一星期内50,000人按赞，林益峰十月份会在台南市西南西北各办一场全球最夯的动漫与 cosplay 音乐节，已经跟日方演出人员接洽，媲美日本规格。林益峰官方粉丝团中午一发布这个讯息，一小时内已经近1,000人按赞，还有上千人分享。美国华盛顿联邦 法官下令暂停遣返一对萨尔瓦多母女，没想到当局今天却将两人递解出境，这名法官立即下令飞机折返。美国民权联盟指出，这对母女及一群移民好不容易逃离暴力与帮派 横行的中美洲，美国民权联盟质疑驱逐他们出境的合法性，代表这群移民提起诉讼。案子审理期间，法官已经下令停止遣返这对母女，但是今天再次开庭的时候，发现政府几个钟头之前已经将两人递解出境。法官非常不高兴，立即下令政府让飞机折返，否则就以藐视法庭惩处，先从司法部长开刀。美国国土安全部指出，飞往萨尔瓦多的班机无法回头，但是这对母女不会下机，将再送回美国。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300点，跌幅 1.33%， 成为22,29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0点，成为228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0.66点，来到27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5点，来到88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0点，跌幅 1.01%， 成为283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2点，跌幅 1.28%， 成为328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4点，来到10983点，成交金额123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03兑一美元，台币贬值7.7分。日元以111.03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464美元。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新北市、苗栗县、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桃园市、台东县及金门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6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东部30到33度，澎湖29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喽。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那像我大伯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时过世，也可以申请吗？ 如果在领取老年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还是可以申请遗属年金给付哦。 那我送完货就去劳保局报到。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资格的遗属还能请领遗属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再看我一眼，再青春一遍。 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 周慧不被遗忘的时光，华联唱片有在卖哦。 我是织田静香，

本周呢最期待的大片之一，它在父亲节已经提前上映了。之前呢，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它打破了台湾的影史记录，就是有史以来呢在台湾上映最卖座的韩国电影，就是《与神同行》。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跪着看这部片流泪。感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一些超展开。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家评如潮，高分到太夸张，听到太多人说太好看。哦，但是我自己还没有看。那现在呢，它的续集出现了《与神同行的最终审判》，然后从 LINE Webtoon 超人气的获奖漫画改编的，就是它的序曲。那它在父亲节就已经上映了，所以我相信最近大家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啊，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 ，Instagram 上面，应该可以看到一些自己的朋友已经看过，然后写了一些你知道里面一些发人深省的话，《与神同行，最终审判》。Let me hear you say, let me when the days come round.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and 不要忘记 Oh baby, see when the let me when the sun goes down. Let me hear you say, see when the let me when the days come round. That's right.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My love will be true forever.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如果你已经有看过一些最近好看的电影，欢迎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推荐给大家，不管新片旧片都欢迎哦。当然，如果你已经看过新片的话，记得不要爆雷好吗？手举起来摇晃，用力快乐，别偷懒。Go on, go on, going on, 继续跳，继续唱，世界末日 never come。不准再犹豫悲观，是寂寞又怎么样？地球还在转，快来狂欢！快乐，别偷懒 ，You gotta go on go on。 stupid, destructive, soulless, careless, murderous, malignant, belligerent, ignorant. Would you believe me or would you like that? Or would you prove me wrong and fight back? I'm like a kick of sunshine right from the sky and let it shine on. And look through my eyes, you se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trying to float. So everybody grab a hold, we can make it to shore. Go on, go on, going on. Show chi chi like. 另外呢，本周的新片啊，还有一部呢是恐怖的、惊慌的，那就是大白鲨，很像大白鲨啊。它叫做什么？我看一下它，它的正确名字叫做巨齿鲨。好，原本呢，大白鲨的英文片名叫做 Jaw， 就是那个我们的下颚这样子，就是它下颚很强，咬到你人就断掉。大白鲨这一次呢，巨齿鲨也是海底的巨大生物，然后也是大白鲨这样子，就是 The Meg。好，所以在鬼月之前，暑假的后期档也有一些比较惊悚的动作片。说到了鬼月开始了，农历鬼月就是农历七月呢，基本上就是台湾的电影档期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鬼片上映才是啊。本周呢有一部这个电影叫做《精神时光屋》，跟漫画没有关系，这个精呢是惊吓的精，《精神时光屋》。那你如果看它的预告片的话，你完全不会知道它在演什么，绝对不可能，你只会觉得哇，天啊，这部片好像很艺术的感觉，感觉氛围跟流动应该都很慢啊，画面意象很美这样子。精神时光屋，那主要呢，就是说因为一起的意外悲剧，然后呢，一位寡妇她带着两岁大的儿子来到了一个就是海边的小屋，然后在那个海边小屋呢，她就觉得开始有点怪怪的，怎么怪呢？就是各式各样怪。然后突然有人会就是盯着他们看，很 creepy 的氛围，这真的是你进电影院就是要赌一把，就是要赌一把的电影院，看预告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的精神时光屋。 马上真正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 本周呢，还有一部在台湾的新上映，但是其实它应该已经出来一阵子，超过半年，将近已经快要几个月啊，是九个月的电影。那它原本呢也是小说改编，也有翻拍成电视剧。那这个电视剧呢，长达58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影的台湾版呢，会在这周上映。 明天的路还长，别让 管呢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是最近本周呢也有一部中国的电影要上映，黄渤所主演的叫做记忆大师。我觉得蛮可怕，就是如果啊你的这个智慧财产权跟版权的问题蛮麻烦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两部电影啊其实本周台湾新上映，但是在 YouTube 上面好像都有正片耶。 ちょっとグッとくると闇にならない好みの感じのサイル時が止まるこれのことなのかな人混みの中見つめ合ったレインボー張り切ったりなつまんない私もほらなんでそんなに楽しい時間に変わってしまうんでしょうねドキドキしちゃうほど切なく胸焦がす恋をしよう一緒にエブリデイ通じちゃいましょう気合も入るもんです時々不安ほど愛しく思えたらそれはもうすぐ一緒のエブリデイずっとエブリデイ調子づいちゃ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本周呢还有蛮多的动画电影，可爱的像是蜡笔小新，然后比较青年热血的也有，还有一些重制的电影，包括像是跳跃吧时空少女、夏日大作战，然后刚刚说比较青年热血的包括像是K7 Stories， 还有Reborn 重生之鬼，另外呢本周还有一部日本电影是我自己很想去看的，叫做昌年。昌呢是男妓女娼的那个昌，一个女一个昌平的昌。昌年在讲一个厌世男子、厌世青年，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无聊，非常无聊，然后就踏入了成为的不只是牛郎啊，就是跟年长女性发生性关系，然后他以这个为生的故事。Cowboy 昌年。 真剣な表情、曖昧な態度。感情はアート単純なハート明快に愛想世代にどうぞ触れ合う勇気と引き換えの Beautiful Life ドキドキしちゃうほど切なく胸焦がす恋をしよう一緒にエブリデイ通じ合っちゃいましょう気合も入るもんですドキドキ思えたらそれはもうすぐ一緒のエブリデイもうずっとエブリデイ調子づいちゃ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3:28，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待てね。 间谍放送。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 Face tonight

败，但我仍然还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新歌，让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交火棒棒棒。来到了下午3:30，今天是 Friday， 让我们开开心心的跳个舞吧。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ile you're sitting down, you and I'm the jar. I don't play abou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Yeah,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ile you're sitting down, you and I'm the jar. I don't play abou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I'ma make it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I'm who you're looking for, I'm the whiz. I am the littest girl up in here. Came on my own, I buy my own drinks. He wanna take me home, oh we wish. Bad gal in a London, pure shots turn up with the gang them. Toot toot twerk, I suck the man them. Go work at 8 a.m. Beat strong, baseline pumping, my feet gone. I hear grinding on people, DJ hit a wheel up for the sequel. Yeah, beat strong, baseline bumping, my feet gone.I hit grinding on people, DJ hit a wheel up for the sequel. I'ma make it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yeah.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I'ma make it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yeah.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So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 之前一直想要找这首歌曲，可是你很可怕，就如果你一旦没有把歌名记起来的话，你要再找就没有办法，你没有关键字就会找不到它。终于让我想到，觉得舒服，所以我觉得编辑歌单有的时候还是蛮重要的，需要提醒一下自己。 才不会就忘记了。 We gotta bring it back for yay, we have to pray. Besides what the pastor say, I have to say. Since T's passed away, most of rappers don't need to have a track for me. Got me on these old women, Uncle Phil with it. I ain't never trail with it, always keep it real with it. I ain't never, look, I ain't never bad from a fight. I ain't never had to answer to a bad for a nigga, Illy, she gon' celebrate our wins. Papa drop a cab, graduate with it to a fence. If it's up to me, I put a whole lot of something. Tell her open up the oven and she popping up with twins, yeah. Never give a fuck, niggas wanna give me up. Pop a money cause they don't think that I sweat enough. Want some kind of shit, need to get some better wins. Need some better bitches and she better bring some better friends.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Got it driving to speak.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You can drive and get driving to either.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Got it driving to speak.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You can drive and get driving to either. I go when they where the kid go. My old go to see the greatest, that's rhetorical. I love the bass so much, I gotta do the oracle. These boys game, we they probably use some glory, but the story goes. He that nigga everybody know, but they never tell him cause they know he know. I ain't tripping though, acting like I ain't the man of gold. I'm off the same shit, Travis got his antidote. It's nighttime and the night young. The money getting loud, I'm always spinning right once. Yeah, feeling geeky, yeah, my pipe when the shorty sucking crazy, so I call him out, dice up. Yeah, you ain't get it, you should run it back. Play it back and back and look like you my running back. Yeah. If it's a throne, it's mine now. I ain't even really rapping, but I might now.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Got it driving two speakers.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You can drive and get driving two either.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Got it driving two speakers. DJ play loud in the speak. You can drive and get driving two either.

don't be tripping over haters hating. It's love and peace and respect. 亚洲上教天王潘玮柏携手蒂亚云亚维齐唱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柯志堂，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整。 监察院调查流感疫苗数据造假，全国去年买进600万剂疫苗，但是31万剂没有名册，其中新北市三重卫生所至少10000剂销毁。今天通过纠正新北市政府、新北市卫生局、三重卫生所以及卫福部机关署。监委指出，新北市三重区卫生所早从104年开始就造假流感疫苗数据，卫生局却没有察觉改正。此外，卫福部疾管署已经开发流感疫苗资讯系统，但是也没有妥善规范复核、防避及补救机制，任由各地方承办人全权登录施打数量，造成疫苗数据造假。去年全国370家卫生所流感疫苗接种记录，登载数量短少近31万剂，价值7000万到8000万，还不包括人力及运送成本。疾管署至今仍然无法回答31万剂的去向，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类似情形。新北市希望尽快公布其他县市调查结果。查案监委指出，监委不可能去查每个卫生所，其他消失的疫苗，疾管署责无旁贷。新北市三重卫生所虚报流感疫苗施打率，不当销毁超过10000剂。卫福部疾管署今天指出，已经移送政风与司法调查。如果调查确实不当销毁，将依规定要求卫生所按原价赔偿，还要加罚疫苗原价9倍违约金。疾管署也说明，比对全台370家卫生所申报的流感疫苗接种资料，的确是与疾管署的流感疫苗管理系统资料差了31万笔。但是初步了解，疫苗都完成接种，可能资料处理出错，已经请各县市卫生局月底之前详细说明。至于落差原因，包含各县市自购疫苗错误申请处置费，错误归类为自购疫苗，或少部分非健保特约卫生所及社区接种站无法申报处置费，也可能是卫生所协助合约院所回报接种成果到管理系统。疾管署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限期提交疫苗回损报告书，核判赔偿金额，依照公务人员服务法规定查明惩处。新北市教育产业工会与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今天指出，军公教退辅基金今年上半年绩效 1.78%， 几乎与定存差不多。政府经营不善，人谋不臧，不该把教师辛苦赚来的钱在股票市场豪赌。工会认为，军公教退辅基金没有专业的操作人员，还经常为政府护盘，导致经营绩效不佳，破产只是迟早，呼吁退辅基金财团法人化，每年评估绩效，摆脱人为不当操作，过去20年政策护盘的亏损也该由国库拨补。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7点，成为7694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95点，成为12580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6点，成为54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3点，来到2838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6点，跌幅1.11%，成为3289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0.93点，来到27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61点，来到881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4点，来到10983点，成交金额1233亿。 外资及陆资卖超17.94亿，投信买超5.18亿，自营商卖超17.92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30.6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04兑一美元，台币贬值7.8分。日元以110.61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461美元。台北市大安区今天下午一度高达3600户停电。台电说明，下午1:45，基隆路二段到乐利路间的电缆故障，以致基隆路二段、通化街、敦化南路二段一带共计3659户停电5分钟，1:50全部复电。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新北市、苗栗县、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桃园市、台东县及金门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长途驾驶后总是容易精神不济，但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保障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能让家人好好放心。 过度劳累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彼此终身的遗憾。将心比心，拒绝疲劳驾驶，给彼此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一场超越现实的动人故事，金牌制作团队打造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8月17到19，七夕情人节相约台中国家歌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义大熊虾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优福华语庆年排行榜， 本周第966周，第5名莫文蔚心领神会，第4名柯志堂无关拯救的事，第3名萧敬腾王菲2.0，第2名 CTO 牵着我，第1名周慧再看我一眼。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哦。在本节目呢，除了这个介绍这个一些社群网络上面的新鲜事之外，也会介绍一些好的文章或好的书。那么我说到这本书呢，叫做《女性荷尔蒙必修课》，其实它是这个日本的医生啊，来告诉大家哦，这个黑柱沙织这是他的名字啊，他也在这个日经 Health 还有日经 Health Premier 编辑委员。那么他是在筑波大学比较文化学院毕业的啊，然后还有佐藤结子，他也是埼玉大学研究所文化科学研究科硕士毕业。那他们做这本书呢叫做女性荷尔蒙必修课，是因为一开始呢居然他说他们在当记者采访一位事业成功女性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女生是要生3个孩子，她的梦想 结果呢，工作很忙，年轻的时候虽然身体健康，就迟迟找不到时机。当他终于下定决心要生小孩的时候，已经40岁了。就婚后有一次他到妇产科看诊，被医师告知说，你可能进入更年期了。当时他第一次得知停经之后就无法怀孕的事实，有如晴天霹雳，让他一离开诊所就打电话给妈妈抱怨说，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呢？结果被妈妈堵了一句说，你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吗？好，他说他非常不甘心，也后悔万分，好几天都无法工作。结果呢，他就对这个作者说，我不希望有年轻人跟我一样因为无知而带来不幸，请你把我的经验分享给更多女性。那事实上呢，这个听到人都觉得很震惊哦。但事实上呢，你有没有发现呢，社会上有很多的女性是不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的，结果生命中就产生不少的遗憾跟损失。比如说对经痛置之不理，结果就让自己成了不孕的一份子。那还有比如说你月经的出血量最大的日子刚好跟你重要的面试撞在一起，你就没有办法发挥原有的实力。或者是呢，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算安全期，然后不知道什么排卵日啊，你有没有固定啊，你要怎么让它固定啊等等啊，然后或甚至是不知道自己的经血是异常，然后甚至是有子宫肌瘤等等。所以这本书事实上它就会谈到比如说女性荷尔蒙啊，这个20到40岁是一个黄金时期，然后呢偶尔也会有暴动啊，偶尔你的卵子也会老，它也提到了比如说你有几颗卵子啊，或者是这个冻卵真的有没有用呢啊，或者是女性荷尔蒙的离开，更年期真的那么恐怖吗？会有什么症状等等哦。所以这本书事实上就是让大女人来了解自己的这个你自己身体的荷尔蒙。但我是觉得现代的男男女女应该都要了解一下了哦，因为包括男生有时候就是你知道跟另外一半的这个你们的不管是性生活或者是未来要几个孩子，这其实都是跟女性荷尔蒙的这个健不健康是非常有关系，是不是健康的分泌，或者是你很能了解这样。那当然它里面提到很多观念啊，我也不一一赘述，但是当中有一篇呢，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收音机旁边有很多想生小孩的妈妈们，或许可以听听看啊，因为这个标题非常的吸引我。他就说，想当妈妈的人不能太瘦，咚，有没有一个警钟敲响那种感觉哦。我以前有这样想过这句话，只是我没有学理根据，我只是就觉得说太瘦好像自己想法就是说是不是你太瘦了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能量去支持你就怀孕这件事情。结果呢这些专家就写出来了哦，他说现在哦正值生产年龄女性的过瘦问题逐渐浮上台面，20几岁的女性每5-6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啊，30几岁每7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什么身体的那个 BMI 低于 18.5 哈，大家都喜欢瘦嘛，瘦穿衣服好看啊，瘦自拍最漂亮啦哈，瘦才会有异性缘啊等等。好，20几岁女性平均的热量摄取1600大卡，比建议摄取量1950大卡哦还要低啊。那所以包含热量在内呢，其实这些过瘦的女生都处于营养相当不足的一个状态。身体过瘦的话会怎样你知道吗？不容易排卵，所以你就难以受孕，自然受孕。如果是以过瘦状态受孕的话，新生儿出生的体重就容易过轻。怀孕过程中如果不摄取足够营养，即使是足月生产也可能生出体重不满2500克的低出生体重儿。出生时候如果体重不足，未来又很可能影响到学习能力，或是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高血压或心肌梗塞的可能性。那为什么哈低出生体重儿罹患这些慢性病的风险会这么高？可能就是要追溯到就是受精后胎盘生成的胚胎期、胎儿期到婴儿期的1000天哦，跟当时子宫内的状况和出生后你给他的营养极大的关联。从胎盘跟母乳获取的营养左右着胎儿未来的健康跟疾病，它的影响会刻画在 DNA 上，跟着孩子一辈子。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新闻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也不建议，比如说演艺圈有很多的示范是怀孕也要瘦，怀孕前也是瘦子，怀孕中也要什么四肢依然纤细，常看到图片解说说你看他好棒，他都可以维持住那啵啵啵。我觉得这无形中有在鼓励女性，就是说不能胖，肥胖就是罪恶，以至于如果真的过瘦就影响了健康，不但是影响妈妈健康，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恐怖哦。当然也不能过胖了哦。比如说他说以肥胖为例，因为妈妈本身营养不佳嘛，那胎儿在腹中为了摄取足量的营养生存，就发展成能有效储存营养的体质，但出生后的环境过于富足，营养相当充沛，所以这个体质的孩子就容易将摄取到的营养有效转换成脂肪储存体内，引起小孩的肥胖。你看过瘦过胖都不行哦。好，所以呢你过瘦或者是营养不足，你腹中的胎儿就可能会带着一身疾病因子来出生，所以受孕期间的饮食也相当重要。好，如果你要说怀孕之后再吃就大错特错，因为很可能在你测出怀孕的时候，你的胚胎已经组成了重要的内脏器官。哇哦，我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我现在才知道，哎，还好我都没有过瘦。第一胎有点过胖，吃怀孕的时候吃过胖这样子。那所以其实专心受孕，就是你准备怀孕好，还有受孕成功的这段期间，你最需要留意的是是否摄取足够的热量，还有就是比如说叶酸、维生素 B 还有生成骨骼跟牙齿不可或缺的 D、 造血的这些铁等等啊。所以就是比如说菠菜啦、绿花叶菜啦，这些有充分的叶酸，然后从鲑鱼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去晒太阳也很好哦。然后也不要说防那个紫外线防得太过头啦，但每天至少让你的手脚晒太阳大概20分钟左右。那他在这个章节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要努力受孕，你最理想的 BMI 哦是20到22，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什么19、18还在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胖这样子哦，事实上那是太瘦了。如果你真的要怀孕的话，那 BMI 你都知道嘛哈，就是用你的这个体重去除以身高，是用公尺来算的平方。那所以事实上你看我看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这是为什么原因在这。但他讲的不是说要你吃得很肥，你肥也不行，就是你的营养是要均衡的，是每一个营养都要吃到的。我们现在听吴汶芳这首美好。

个暑假，青涩夏日恋情的最佳爱情配乐 ，Joanna 王若琳2018全新英文创作专辑《Modern Tragedy》摩登悲剧，首播推荐《莎宾娜不要再结婚了》，Sony Music。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UFO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在这个我们今天在聊的这本书哦，然后他也建议想生小孩的人必须做的七件事。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治好你的月经异常症状跟妇科的疾病。第二个每天要量基础体温。第三个生病就要立刻治疗，特别注意一些隐形的疾病。就是可能比如说甲状腺哦，糖尿病哦，高泌乳素血症等等哦，就请你自己去做健检这样啊。第四个就是刚刚讲的，不能太瘦或太胖哦，要维持适当的体重。再来必须的营养素摄取充足，还有促进血液循环顺畅。好，第七个戒烟。他说抽烟哦会加速你的卵巢老化，有报告显示抽烟的人停经的年纪比非抽烟的早，抽烟会使你的血管收缩，令血液循环变差。那如果你真的 就是为你自己健康，我觉得不是只为了生小孩啊，生小孩当然也是一个，就是为你自己的健康啊，就是尽量不要抽烟 ，OK 啊，这就是那七件事情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怀孕，不过讲到这个血液循环哦，其实不管中医啊、西医就讲，像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骨盆腔啊，就是这边的循环非常的重要。我自己有个经验哦，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会去很激烈的打羽毛球，我都打到全身都流汗了，对吗？然后每次拿毛巾一擦，我就傻眼了，因为比如手脚都是热的，脸也是热的，脖子也是热的，你知道我肚子是冰的，然后我就跟那个有一个做精油治疗的芳疗的这个师傅就聊到这一点，他就说女生真的很多就是会比较寒，就是子宫寒什么什么骨盆腔寒。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办，他说其实基本的一个他自己会做到什么你知道吗，他会拿热水袋，他说你不要拿那种什么现在外面卖的那种什么热敷什么的，他最有用就是那种传统的热水袋，那种肉色的那种，有没有像一个肺还是什么一样的那种，然后你烧开水把它放进去，他说他每天敷，欸，敷在肚子上，就是他说这样也不容易有小腹，我说是哦，他说因为促进循环代谢，哎，我想到了，我赶快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前两天他告诉我的。然后再来他说下半身的那个就是不只是骨盆腔啦，就是循环我们常这样做就会循环比较差，所以他就说那你就常起来走动是一个，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泡澡，就是促进循环，这样如果你没有每天固定的运动的话，那你要促进循环就这样子。当然还有一个方可能比较偏，那就是你自己判断了，因为我也没有做过。他就说如果你真的那么冰那么寒，他说你就放那个桂圆在肚子上三颗，然后我说是横放还是上中下三颗，他说哦不是啦，说错了，他说是肚脐啦，我说哦我放得进三颗吗，他就说没有啦，桂圆肉啦，我说哦讲清楚好不好，我也要塞三颗进我的肚脐，我说桂圆肉，他说对，就是把那个肉三颗弄下来然后塞进肚脐，然后用胶带贴住让它在里面一下，这样我说啊不会甜甜的吗，好，我已经前面有注明哦，说这是可能他提供的偏方，我不晓得有没有效这样子。那但是他刚刚讲，就是比如你每天如果能敷个肚子15到20分钟，就用热水袋去敷，然后泡澡哦，然后运动，好，哦，就可能也会让你腹部的脂肪不会囤积这么多。好，怎么又走到这里，讲到那边去了。好，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想这个女性荷尔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哦。但是讲到最后这个比如说停经哦，我看这个年龄我有点吓到，他说最多人呢，这是他去调查日本的女性，最多人是在50岁停经，平均是50.6岁哦。然后一开始就会乱经一年后就会完全的停经。那有一些小症状大家自己注意，比如说尿液变多，液是那个就是尿感了哈，然后流汗过后20分钟突然发冷啊，失去所有挑战心，认真开始想抛下所有家事一个人生活，然后觉得身体各处都相当干燥，不再水润，然后原本是很乐观就变成就是对很多事都不安跟后悔，头皮痒，这个也有是吧，就心情闷咯，或者是手脚冰冷咯，然后发质变得很毛躁，或是变得没有耐心等等。那停经呢就会是一个更年期的开始了哦。那这像刚刚讲到的一些比如说肩膀也有酸痛，全身倦怠啊，忘东忘西哦。对，因为这个提醒我就为什么让我好奇，就会觉得说诶这个我们的忘东忘西是不是要进入更年期，他说80%的女性其实在更年期日常生活是不受影响的哦，这个是他们去统计了日本女性哦，他们说当然有些症状是比较严重，他就建议你去找医生用荷尔蒙疗法这样子。他说哪种人哦更年期症状会更严重呢，他说有时候可能也是比如说遗传啦，家庭职场的环境人际关系等等哦。那这个年纪呢有可能也是比如说容易为了夫妻问题，照顾父母，孩子考试或离家，这些家庭状况去感觉到压力哦。那所以有时候可能又自我要求很认真，要求完美，那你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哦。那 也有研究显示是有金钱症候群的人比没金钱症候群的人更年期时候更容易出现燥热或忧郁这样子。好，那不是大部分都会，但他告诉我们这好消息是说八成不会这样子。然后那刚刚也讲了这个平均的一个年龄啊，然后到底说停经后体型跟性生活会不会出现变化哈？当然他说雌激素可以帮助女性增加胶原蛋白啦，维持你的皮肤水嫩水嫩的，但是头发哦可能就会变得毛躁，然后没有弹性，发量越来越少，然后体型可能也觉得减重也瘦不下来了哈，就是越来越困难啦。哦，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有觉得年纪越来越大哦，真的是哇，要减重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当然他也建议你的饮食就是有多一天多次摄取大豆啊，也是一个方法这样子。然后或者葡萄籽富含的这个多酚啊，花青素也是可以改善一些症状，或者是番茄汁啊，这些都还不错。好的，那当然呢，现在的这个女性啊，你不管是用香氛啊或运动啊都可以去改善。好，我终于找到了，我要跟陈文健来分享健忘与老人痴呆的差别。你现在有健忘吗？还好吗？我就是常会像今天我们是跟祥义吃饭，他不想一个名字想老半天想不起来吗？就偶尔就是要讲一段话说诶那个人是名字你知道会起就是想不起来。在更年期的时候啊，健忘情形会加剧，但其实这种健忘跟女性荷尔蒙有关哦，它是跟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互相作用这样子，那所以头脑可能会变得比较迟钝，记忆力衰退，注意力无法集中，所以停经一段时间呢，脑内就混乱这样子哦，然后结果持续健忘，我们大家就想说啊，会不会变老年痴呆呢？这样子 ，OK。他说你要先了解危险的健忘跟没太大问题的健忘这样子，重点有三个，分别是健忘的自觉、忘记的内容跟遗忘的程度。比如说你知道自己健忘，在什么时候想不起什么事，但会透过别的一个契机想起来。好，例如想不起用餐的菜色，但会记得自己曾经用过餐啦，那在这一两年就没有变得特别严重这样子哦。那这种情况就会是没有问题的生理性健忘，可能性较大这样子。OK， 那他就建议说呢，你可以写笔记，好，或运用你的智慧型手机啦电脑这些去管理，或者是拜托亲友去提醒，或者是写一些便条纸。然后呢医生也建议走就是有氧运动啊，或者是就是运动可以透过全身的血液循环流入头脑的血液量也会增加，掌管记忆的海马回原本就是血液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如果血液循环变差，你也容易加速老化。为了防止这些事发生，各位请听好了，日常运动就很重要了，保持微微出汗程度的速度来快走，每次20分钟，每周3次。在食物方面，咖啡、蓝莓还有含有维他命 D 的食物都对记忆有帮助的。 OK， 营养均衡还是根本之道啦，常去旅行啊看书啊也是非常好的，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女性荷尔蒙的必修课。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天是一阵山，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

富享建设传真实业金王。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电台 UFO。 Sabrina,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Sabrina.Sabrina，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今天呢跟大家有这个分享了这个女性荷尔蒙必修课，然后它的标题封面上写说，影响女人一生比爱情和面包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就是告诉女生，就是说你要自己搞定你自己哦，你要了解你这台机器里面有什么的这个组织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构架构啊，什么样的荷尔蒙啊，它会影响你什么事情哦，然后你才能够好好的去驾驶这台机器，对不对哦 ？OK。那么讲到女性的话呢，英国 BBC 报道指出，去年拍卖量最高的全球100名艺术家只有13位是女性，前50名之中只有日本的草间弥生一位女性艺术家。对此艺术界女性人士只能无奈地说，对于结果毫不意外啊。去年草间弥生作品卖出6560万美元，就是新台币19亿，在100名艺术家第13位。然而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市场是相对的弱势哦。 哦，那为什么他们说不意外呢？他说因为哦，男性收藏家、男性艺术史家、男性艺术评论家仍然占多数。他说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欣赏女性艺术家，但我认为这带来了一定的偏见，女性艺术家经常被忽略啊。从罗丹与卡米尔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那个时候我看的那部电影也是非常惊讶，就是其实很多更伟大的作品，其实卡米尔是有很多贡献，而且他也是有更高的艺术水平，但是永远被留下来的就是男性的名字。就像弗列达卡罗，当时他嫁给的那个是不是叫里耶啊？他那时候也是一个为政府服务的一个画家，所以他画的都会是一些什么集会啦、政治就发生的事情。弗列达卡罗非常崇拜他的老公，但是事实上后来才证明，就是弗列达卡罗的作品是比他老公更有艺术价值的。但是在当时呢，她活着的时候，人们推崇的还是她的老公啊，就是为政府服务的那些壁画、什么画这样子啊。那事实上，在很久以前，我就推荐过一本书，叫什么 W 力吗？就是女人的经济活动力这样子。那2006年，女性就业人数平均是504万7000人，大概有70%。363万人是从事服务业，比男性的要多出53万了哦。所以呢，其实女性的劳动是可以推动经济成长，因为有太多隐形的力量没有被发掘哦。就好比印度，你看到这么多女性，她都还是没有地位的哦，在家庭里都没有地位，你怎么让她出去读书、上班、受教育，甚至在职场上获得尊重呢？我崇拜的那个印度导演阿米尔汗，他其实除了那个我和我的冠军女儿哦，就是摔跤吧爸爸那部片之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大明星，把他隐藏的歌手，就是电视上最近有在播了，就是讲一个，其实他，我觉得阿米尔汗太聪明了，他就是运用这样一个孩子的理想，尤其是女孩子得不到家庭的支持，然后妈妈为了暗暗的帮助女儿，然后常又被爸爸揍，爸爸有暴力倾向，然后最后妈妈受不了，因为爸爸居然为了搬家把女儿的吉他给丢了，妈妈那一刻才被点燃他的战火战魂，然后就在机场说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了这样。那其实他是借由一个女孩的梦想去讲到印度女性如此的被践踏打压，没有自己的尊严人格，跟无法完成自己的梦啊。所以我其实看那部电影的话，我就觉得说哇，在印度是这样，但是其实在全球是不是还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缩影，就是在各界，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资料啊，艺术界啊，女性的艺术家也不受尊重啊，或者是不够更多的机会被看见。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继续努力，而且我觉得怎么还是想不通呢？我说这些男人，我跟你讲，你要是女人都一起出来，能够在各行各业，就是说不要说帮忙去完成他们的梦想，大家一起完成，你知道这世界的经济会更好。好，所以这就是男人想不通的地方。现在还是很多男人会想说，我一定要娶一个控制得住的女人，我罩得住的，我驾驭得了的，哈，因为很难去想说我要一个我能尊重他梦想，我们同样有能力，甚至他能力比我强，然后但是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的女人，这样。如果你能这样想，哎，那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拜拜。